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京港洽谈会签约11个项目，涉及金额88.14亿美元。 北京市今天发布5个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将节约办税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下午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多家媒体传出爱奇艺将进行大幅裁员，爱奇艺持续亏损的原因是什么呢？ 法国版特朗普泽穆尔竞选集会上突遭袭击，狂热年轻人高呼总统。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江宁、曼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是继续维持晴天，而且风力不大，因为这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偏北风啊明显减小，市气象台呢已经在15点半的时候呢解除了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夜间就是晴天并且风小的情况下呢是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上下，这样的话就比昨天夜间这个-2度的最低气温呢是要高5度，这个出现时间呢是明天早晨的7点钟前后，天气呢是比较寒冷，明天一早出门的话就要注意防寒保暖。好在呢就是明天傍晚之前都还是这个维持晴天，光照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能达到10度左右，或者是在10度再多一点，比今天这个12.3度的最高气温要低，但是呢明天这个风小，没有什么风寒效应，明天的中午前后啊天气比今天要暖和一些，这个适宜户外活动和这个晒太阳，这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公之后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大的变化吗？ 那明天是周二，在本周剩下的周三到周日的这5天时间里呢，北京有1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和2次冷空气活动。具体来说呢，就是1次弱的雨雪天气呢，是预计是在出现在这个8号周三的半夜前后，到周四9号早晨的这个5、6点钟这段时间，维持时间呢是这个5、6个小时，降水量不大。2次冷空气活动呢，就是出现时间分别是10号周五的早晨和12号周日的早晨，这个强度呢都没有今天的冷空气这么强，而且呢这个偏北风维持的时间也没有今天这么长。那么从气温的变化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明天气温比今天低，之后呢还会有所下降，之后几天的最高气温呢是5到8度，最低气温呢是-1度到-4度，其中气温最低的一天是周日，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4度。天气呢在最近来说呢是最冷的一天，到时候呢就要请大家注意这个保暖，是这样的。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第24届京港洽谈会开幕式暨京港合作推介大会今天举行，现场签约11个项目，签约金额折合 88.14 亿美元，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与香港置地 在京港合作推介会上，两地现场签约11个项目，包括一个合作协议和10个投资项目，产业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其中，香港思谋集团作为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人工智能企业，将在北京设立智能研发总部。香港思谋集团北京中心主任王树林介绍说，思谋将运用领先的超高清画质增强引擎加超高清视频分析引擎加超高清视频一体机加超高清视频云的解决方案，赋能北京冬奥会、文化旅游、智能城市、智能教育等领域。 依托首都的中心优势，吸引全球最顶尖的计算机和工业人工智能人才来加入，帮助我国的工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落地还有应用，很大一部分解决我们的卡脖子这些问题，就有助于芯片的缺陷检测，就可以很有利提高生产率。 而京港两地企业共同投资创办的北京未来氢能有限公司将重点针对新能源领域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苏化表示， 研发基地线落在未来科学城，因为未来科学城集聚了一些人才，尤其氢能人才，我们是希望在氢能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追分力，打造碳中和、碳达峰的实施的组成部分。 此外，通过签约，京港两地将共同开拓市场。其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了合作协议，围绕共同搭建京港视听交流合作平台，将充分利用香港优势，促进北京视听企业加快走出去等等。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大型活动处处长孟凡勇介绍说，本次签约总金额折合美元 88.14 亿元。 我们主要是筛选了一些对两地产业发展有带动性的或者有推动力的项目，这些项目体现了京港两地的产业的互补性、优势的互补性，为推动两地的经济发展能够有示范带动作用。 京港洽谈会今天开幕，京港两地卫生界官员研讨新冠变异病毒的防控策略、免疫保护和患者救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京港两地专家对于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如何预判的呢？ 今天啊，确实大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探讨。那我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的办公室主任杨鹏博士，他表示呢，这个奥密克戎啊，在南非发现的病例呢，近四天的病例数增长已经是超过了4倍，那它的有效再生数是德尔塔病毒的2.5倍。那因为呢，在南非出现了很多重复感染的病例，所以大家一直非常关注。那它现在重复感染率能够达到2.4倍，也是不少的。那重复感染率呢，其实是体现了这个病毒啊，它在病毒逃逸的数量，也是体现了一个病毒的能力。那目前呢，从南非的病例的严重程度上来讲呢，还是以轻症和无症状的这个患者居多，但是专家仍旧认为这是因为样本量还不够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那另外呢，从传播程度上来看呢，这个奥密克戎啊，目前还不算是这个主导的毒株，会在今年1月到3月左右成为一的主导毒株，所以目前我们北京需要应对的还依旧是德尔塔病毒。主持人， 那大家也非常关心啊，北京将会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呢？ 确实，今天呢，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也是透露说，目前北京已经建立了这个突变株的检测储备，也就是说，一旦北京出现这个奥密克戎，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它这个毒株做出快速的鉴定。那目前呢，本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链条分工明确而且高效衔接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病例报告和流行调查的这种流程。那一旦发生病例呢，本市的疾控应急队伍将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的核心信息调查，那24小时内就会完成流行病学的调查。那另外在病例管理方面，就是在治疗方面，本市呢也建立了市区两级的这个定点医院，那市级有3所，区级有17所。那据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的副主任陈志海介绍，那作为市级定点医院， 自从2020年的1月19号开始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的这个病例以来呢，他们今年截止到今年的12月5号，地坛医院是累计收治了病例是871例，无症状感染者有196例。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再来看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向社会重点发布5个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其中涉及增值税发票网上申领、在线倒办、二手房交易智能算税和智能退税自动到账等。这些便民措施将大大优化办税缴费环节，节约办税成本，助力提升本市税收营商环境水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次发布的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突出了精准服务和高效办税。西城区一家软件公司财务人员对在线倒办服务深有体会。 通过这在线倒办，我比以前便利了好多，能在网上提问，然后上传一些问题图片，能解决不少我们实际当中的问题吧，而且解决速度挺快的。 在线倒办是在北京市电子税务局平台上将智能与人工相结合，为纳税人提供更加精准的办税指南。西城区税务干部说， 通过纳税人现在已有的信息，就能够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纳税人具体的问题在哪里。 据统计，10月份全市在线倒办咨询总量达到了61513户次，电子税务局满意度为99.8%。同时，应用场景当中定制的易服务的线上定制服务，就像给纳税人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管家。北京市税务局征管科技处处长朱光涛说， 有些纳税人呢，可能不太了解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的范围，通过这个定制易服务啊，能够精准的送达到每一个纳税人的手里。 除了在线倒办和线上定制服务，智能退税一键式自动到账更是便利了企业资金快速回笼。西城区税务局征管科副科长牛晓峰说， 我们进行数据筛查，每天把我们系统中能看到的纳税人产生多缴税款的这个情况呢，提前把他这些信息分发到各个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所去跟纳税人联系，提前介入，尽早的启动我们的退税的流程，能更快的将税款退到纳税人的账户。 据了解，全市已有4.1万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体验了一键退税的服务。另外，这次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还包括增值税发票一条龙网上审批和申领，实现发票领用足不出户，精准服务本市180多万户纳税人。而二手房交易一分钟智能算税功能，将原先现场排队等一天的办理时长压缩到网上3分钟出结果，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结所有涉税流程。北京市税务局一级巡视员郑怀远说，目前本市推出的18个便民利民创新服务场景正向社会开展网络投票，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探索更多路径。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综合创新的试点的意见，北京市呢也是试点的6个城市之一。今年呢，实际上我们陆续推出了若干个产品，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完善的意见，供我们今后改进，加快我们智慧税务建设。 再来关注第一批养老理财产品来了。今天，工银理财、建信理财、招银理财和光大理财4家理财子公司第一批4支养老理财产品开始募集。这些产品有哪些特点？公众又该如何参与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从12月6号开始，工银理财在武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在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4家试点机构都采取线上加线下多渠道销售，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持当地个人身份证赴对应机构的销售网点处，或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途径购买养老理财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身处北京，但是持有武汉、成都、深圳或者青岛身份证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在线上申请这次产品发售。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定位长期、稳健、普惠，封闭期为5年，1元起投，1元递增，单一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全部养老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不得超过300万元人民币。从业绩比较基准上来看，除了工银理财披露的产品基准下限为5%，另外3支产品基准下限均为5.8%。此外，招银理财、建信理财推出的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为8%，工银理财、光大理财分别为 为7%和5.8%。银行理财登记中心表示，养老理财产品设计以安全策略为主，产品主要投向固定收益类资产，并引入了目标日期策略、平滑基金、风险准备金、减值准备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产品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养老理财产品采用非母行第三方独立托管、净值化定期信息披露、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统一信息登记等方式，更好地发挥多方机构的监督职能，充分透明披露产品风险和收益情况。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养老理财产品有助于满足公众对养老金融产品的巨大需求，商业银行应着眼于养老市场长远发展，构建更为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金融监管部门则应及时总结产品试点经验，适时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和理财公司，进一步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11月26号开始实施的新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各类假期的适用范围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对各类假期如何享受进行了解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条例中涉及的假期主要有：夫妻结婚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7天假期；女职工符合规定生育子女，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享受延长生育假60天，男方享受15天陪产假。在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二人每年各有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子女每年有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市卫健委专家表示，以上各个假期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性质的单位。条例中涉及女方的假期共有3段，第一段为产假，国家规定自然分娩的98天，第二段为延长生育假60天，第三段为规定的增加假期，女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增加假期1到3个月，生育假期一般连续享受。此外，条例中规定男方享受15天的陪产假，能否转给女方？官方解释不能。设立陪产假是为了鼓励男方在妻子生育前后照顾妻子和新生儿的，因此这个假期只能由男方休，男方不休也不能转给女方。已经有子女的父母且子女还在3岁以下的父母，双方可以享受每年5个工作日的假期，可以分开休，而且根据子女数量可以累加。比如一个家庭当中有2个孩子都是3岁以下，这样的父母每人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条例中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夫妻之间不能互转，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证明、失能评估等都可以作为认定老人需要护理的依据。市卫健委还表示，支持用人单位在天数、待遇、方式等假期执行方面采取更为灵活、更具弹性、更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方式，无需再咨询或征求行政部门意见。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重大办了解到，地铁房山线北延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已经建成，将于近期开通。开通后将会直接服务天坛医院新院区以及周边的学校和居民。 天坛医院是世界3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新院区开诊之后，每天上万患者以及医护人员，还有周边国家法官学院和居民乘坐地铁房山线北延时，都必须绕行800多米，穿过车水马龙的南四环，才能进入到花乡东桥站。通过新建成的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市民不用再穿越南四环，只需要步行200米就可以乘坐地铁。 北京天文馆今天发布北京天文馆票价免费及优惠政策试行，从12月8号起，天文馆展厅将对未成年人至未满18周岁的观众免费开放。 除了未成年人之外，60岁含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及现役军人、警察、消防救援人员、残疾人、见义勇为人员以及2022年度医务工作者等多类人员，可以凭有效的证件免费预约参观展厅。 圆明园遗址公园今天也发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的公告，宣布在原有6岁以下或者身高1米3以下儿童以及中小学生集体预约参观免费的基础上，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免费开放范围包括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景区和圆明园圣石全景模型展。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8，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多家媒体传出爱奇艺将进行大幅裁员，爱奇艺持续亏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20，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8例，内蒙古28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7例，都在哈尔滨市；云南2例，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河北1例在石家庄市，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内蒙古，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12月5号0点到24点，内蒙古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8例，包括呼伦贝尔满洲里市27例，新巴尔虎右旗1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增加到360例。 新增确诊病例331到334，为12月4号满洲里市和新巴尔虎右旗诊断的无症状感染者转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从335号到337都为在满洲里市在封控区内的人群做核酸检测筛查当中呈阳性。确诊病例338到349都为满洲里市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当中呈阳性。确诊病例350到358都为满洲里市在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筛查当中呈阳性。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鹏飞，扎莱诺尔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郎峰杰，扎莱诺尔区分管卫健委的副区长张艳华，因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问题，经满洲里市委研究决定，给予3人免职处理。 通报称，扎莱诺尔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鹏飞所包联的华园小区核酸检测推进缓慢，效率低下，平房区封堵和广播宣传不到位，人员随意走动，失管失控。 扎莱诺尔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郎峰杰12月4号密接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封控小区密接人员没有按照规定在家中穿好隔离防护服，再赶往集中隔离场所。有的居民将使用过的隔离防护服包装袋随意丢弃在小区门口，造成疫情扩散隐患。对其包联负责的猛犸宾馆基本信息底数不清，甚至对猛犸宾馆密接人员被转走一事事先竟不知情，监管失控。 扎莱诺尔区分管卫健委的副区长张艳华对核酸检测工作推进不力，个别小区甚至出现居民楼人下来就检，不下来就消极等待现象。4号上午刚被自治区领导批评对隔离点房间数、现有隔离人数等关键底数信息不清，当晚上级纪委核查组谈话时仍然一问三不知。 受疫情影响，根据民航防疫规定，今天开始宁波机场出发前往北京的航班因为公共安全原因全都取消，请各位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沟通，妥善安排出行事宜。 再来关注疫苗接种方面，我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了25亿剂次，全人群接种率全球领先。 但是老年人的接种率相对偏低，7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大约只有 50%。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接种。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报道。 郑中伟介绍，不同国家按照各自疫情发展情况制定疫苗接种策略，一些国家疫情较为严重，所以优先为老年人接种疫苗。以美国为例，65岁以上老人接种率已经超过 86%， 而我国由于疫情防控较好，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约在 85%， 并且年龄越大接种率越有所下降。 我们70岁以上的人群的这个接种平均率，我们大概只有50%多一点，我们那个80岁以上的接种率只有40%多一点，而且特别在一些省市，我们80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率有的还不到30%。 专家认为，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最高，应加快推进这一人群接种。 如果是年龄越大的话，那么他住院的风险就越大，可能和青少年相比要高出将近100倍这样一个水平。这次这个新冠的流行临床症特征分析来看，它的重症率高，病死率高，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免疫功能在衰退。 从个体来讲，老年人一定要打新冠病毒疫苗，它可能不一定100%能防感染，但是它防重症和防死亡，它能够达到90%左右的保护，非常必要。 由于老年人的免疫功能相对较弱，60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比18至59岁人群相对较低，因此建议老年人不仅要尽快接种全程2剂疫苗，还要及时接种加强针。目前我国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均开展了包括老年人群在内的全人群1、2、3期临床试验，显示疫苗具有良好安全性和有效性。我国主打的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的副作用较低，安全性指标好过平常年份接种的各种疫苗。 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使用我国的新冠病毒疫苗，那已经超过了5亿剂次。特我们发现老年人群的不良反应的一些数据还低于年轻人。 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专家提醒，在疫苗接种前需对自己的发病状况进行评估，或者咨询接种现场的临床医生，判断基础疾病是否处于稳定期，只要处于稳定期则可接种。 老年人的话，除了既往有过疫苗接种的过敏史，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处于发烧期间，或者他处于感染性疾病或者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发作期，都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经济蓝皮书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0%。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分析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将延续复苏走势，但复苏面临不确定性。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0%，2021至2020年2年平均增长5.1%。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5.3%左右，2020至2022年3年平均增长5.2%，略高于2020至2021年2年平均增速。 蓝皮书认为，2021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的复苏态势，但在不确定不稳定的疫情和外部环境当中，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风险挑战较多。 针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布会指出，当前部分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较为突出，正处在应对和化解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近期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土地出让出现了放缓迹象，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下跌和购房的观望情绪。 蓝皮书指出，在执行房地产3条红线2集中政策过程当中，积极推动房地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地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4、5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 再来看，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2021年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下调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 那么这次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发生改变呢？对此，央行表示，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这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人民银行坚持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表示，这次降准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体经济。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二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三是这次降准降低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每年大约15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这次降准是全面降准，除了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以外，对于其他金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参加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达到了知农知小含个体工商户等考核标准，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有关金融机构统一执行最优惠档存款准备金率。这样，这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再来看股市方面，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2月3号收盘，沪深两市的百元股数量已经达214只，远超去年同期的143只。业内人士认为，百元股市量大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 A 股市场的投资热度。 具体来看，在百元股阵营当中，股价仍大多集中在100到200元每股的区间范围内。记者统计，这一区间范围的百元股数量有136只，占到百元股总数量的63.55%。在股价超过200元的78只个股当中，贵州茅台是唯一股价超过1000元的个股，思瑞普、石头科技则分别以868元和735元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从所属的地域来看，在股价突破百元大关的214只个股当中，广东37只，上海28只，北京26只，浙江25只，广东成为拥有百元股最多的区域。 到了年底，还需要提醒您，目前2022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已经开始。为了保障纳税人可以继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红利，个人所得税 APP 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开放了确认下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功能，可以通过这一功能将2021年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一键带入2022年。 据介绍，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年度的专项附加扣除确认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号。 再来看，国家统计局表示，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王明华今天在解读粮食生产情况时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一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其中，秋粮产量10178亿斤，比上一年增加191亿斤，增长1.9%。 再来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 到时候三名航天员将会在轨介绍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且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中国航天员曾真诚地邀请广大青少年在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的实验，从天地差异中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 我们再来关注被迫大裁员的爱奇艺。12月1号，多家媒体传出爱奇艺将进行大幅裁员，裁员比例高达20%到40%，除了 VR 业务之外，几乎所有业务线都会涉及。按照2020年底的7721名员工数量来计算，大约有1500到3000名爱奇艺员工将会受到影响。消息传出之后，爱奇艺每股大跌9.46%。12月3号，公司股价再度大跌15.74%。2021年以来，爱奇艺的市值缩水已经超过了70%。 在连续数十年亏损之后，爱奇艺在今年三季度报中仍然没有看到盈利的曙光。今年三季度净亏损高达17亿元，亏损同比增长41.7%。 有分析指出，按照当前消耗资金的速度，爱奇艺的现金储备已经不足以支撑2年的时间。那么爱奇艺持续亏损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来看爱奇艺目前面临的困境？裁员能否自救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就是这个，无论是我们说视频行业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影视文娱行业也好，最近几年都不是特别就是强劲的发展，可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网飞这家企业好像让大家看到了曙光，但是我也一直强调，网飞那个财报上的盈利是做出来的，它实际上现金流仍然还是亏损的。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模式，你去投巨资去做这种长视频，然后再播出，无论是靠广告还是靠会员把这个收入收获来，这个商业上是没有闭环的，或者说是投入大于产出的。所以这也是整个这个影视呀、视频啊这个行业一直在亏损的原因。 那有的分析说哈，不到2年的时间，爱奇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出就超过了100亿。那按照当前的消耗资金的速度来看呢，爱奇艺的资金储备已经不足支撑2年的时间了。那另外呢，还有巨额的债务压顶，所以说有人表示爱奇艺堪称是危在旦夕。您怎么看待目前爱奇艺面临的问题？是有大家说的这么严重吗？ 这个裁员这个实际上不是爱奇艺一家的事儿，我想这个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就最近说互联网公司今年这种人员收缩都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整个行业都面临着无论是监管也好还是经济大环境也好这样的挑战。所以说呢，这个爱奇艺它这个就是它的人员缩减，说实在的，我觉得也就是这个大潮中的一部分。而且呢，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可以商榷的，就是说它这个现金储备只能支撑2年。在互联网行业，这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啊！因为你这个2年时间，你中间可以通过发债也好、增发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战略资本增持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各种业务，包括他自己还有钱再进来，实际上，所以说一般来说，能支持2年的现金储备，其实是非常，充足的现金储备了。说实在的，你像拼多多每年搞百亿补贴，大家也经常给他算说，你这个百亿补贴，你这样还能烧3年，但对他来说，时间是非常够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爱奇艺现在的确面临这个问题是确实有，而且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但是要说它这种就是支撑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个下跌的结论还是为时尚早的。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芒果 TV 之外，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等其他视频网站都处于亏损当中。哔哩哔哩也就是 B 站三季度的报告显示，三季度亏损大约26.863亿元，经过调整净亏损为16.2亿元。爱优腾中的另外两家网站具体的业绩并没有浮出水面，但是都没有逃出行业的寒冬。那么视频网站是已经走过了他们最辉煌的时代而走向没落了吗？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淼的分析。 我觉得视频网站从来没辉煌过，这一直就是一个烧钱的行业，而且这种烧钱来自于就是无序竞争。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就最近有一些这个明星查税的新闻呢，或者说是一些公司补税的新闻，这都是无序竞争下的一个缩影。就前几年大家都拼命的高投入去请流量明星去搞大制作，都不去精挑细选的去完成这个商业模式，大家都只追求这个规模和流量。 就这种无序，而且是几家一起竞争的去烧这个钱，把这个规模烧得虚高。所以前几年大家看着好像这个行业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实际上都是可以说是一场虚火。现在我觉得只是大家回归了商业的本质，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不管你卖的是什么东西，你最后是要赚钱的，你是投入要小于产出的，而不是说去烧一些流量出来，或者虚幻的流量也好、热度也好、热搜也好，把这些烧出来了，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是商业模式成立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式就是反而是在一个挤泡沫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大家真正可以冷静下来去考虑一下，你的制作内容、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肯定不是那些明星，不是那些流量小花， 嗯 啊，而是真正的大家喜欢的内容，而且是能够有粘性的、对你有识别度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可能你买这个网站的会员和买那个网站的会员，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大区别，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对用户形成粘性。那你这样的话，你肯定你最后到了这个经济这种就是到了这个潮水退去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你是在裸泳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去找到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真正的你去制作出独特的、能够有标志性的这个产品来。你比如说 B 站，它标签很鲜明，年轻人二次元。 嗯， 然后现在他又在做动画、做纪录片，所以说 B 站这次虽然说它股价大跌也好、什么之类也好，但是为什么在视频网站里面，它可以作为一个后来者，迅速的跟几个巨头站在一起？因为它这个定位标签是比较鲜明的。爱奇艺和腾讯它出品了很多精品，啊，但是呢，它这个识别度在哪里？啊，它这种无序竞争，它这个边界在哪里？这个我觉得它还没有找到。 嗯，好，18:4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法国版特朗普泽穆尔在竞选机会上突遭袭击，狂热年轻人高呼总统。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全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5号，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极右翼政客埃里克·泽穆尔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一场竞选集会。当天，大约有13000名支持者参加。有关集会实况和泽穆尔的竞选之路，我们先来听一听澎湃新闻驻法国记者的现场报道。 大家好，我是澎湃新闻驻法国特约记者陈若涵，我现在正在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的首场竞选集会现场。仅仅就在一周前，作为正式宣布参选前的造势巡回，他在马赛的图书签售活动在一片聒噪中结束。在离开马赛前，他由于对反对者竖起中指而在法国社会中引起口诛笔伐。而仅仅就在一周后，在第一场竞选见面会就在支持者的欢呼中于巴黎北郊举行。根据举办者的统计，共有20000人注册这场集会，场内外氛围尤为热烈。而在场外，面对反对者声势浩大的动员以及数场示威，法国警方也派出了大量人手在场外维护秩序。集会开始前，泽穆尔的支持者们在现场仿佛唱响曲调铿锵有力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并高喊泽穆尔共和国总统。泽穆尔的第一场竞选集会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在宣布参选后，他急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竞选纲领与规划。此外，在这场集会上，泽穆尔正式宣布发起自己的政党科工 GET， 以为重新得取，并在之后的演讲中提到要重新夺回国家安全、身份、政权、购买力以及经济实力。此次集会的时间点也极为敏感，一方面在法国政治光谱中位于基座的候选人梅朗雄与他几乎同时在巴黎举办集会，并且强调法国与极右并不等同， 而在前一天，法国传统的右派大党共和党也刚刚通过党内投票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泽穆尔的竞选之路后续仍待观察。 当天泽穆尔在巴黎参加竞选活动时，一名男子突然从人群当中冲出来，并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泽穆尔随后弯腰挣脱，安保人员迅速控制这名男子，并将他移交警方。随后这名男子因涉嫌预谋暴力被逮捕。在混乱平息之后，泽穆尔走上集会舞台，继续向他的支持者发表讲话。 泽穆尔现年63岁，他曾是一名资深保守派政治记者。过去10年间，他凭借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畅销书声名鹊起。泽穆尔在移民等社会问题上观点极端，他反对移民，强调民族主义，同时也迎合法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泽穆尔善于利用电视节目和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输出争议性观点，因此他也被称为法国版的特朗普。 另外，泽穆尔的支持者在他发表讲话时对几位身穿反种族主义 T 恤的抗议者拳打脚踢，随后这几位抗议者被安保人员拖出会场。 一些反种族主义人士认为泽穆尔的竞选主张具有仇外色彩。12月5号，数千名反对者手举巴黎将使极右翼沉默的横幅，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 当地时间11月30号，极右翼政治素人泽穆尔宣布参加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这几位候选人当中，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24%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极右翼政客勒庞以20%的支持率紧随其后，泽穆尔的支持率为13%。另外，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的支持率为11%，及左翼政客梅朗雄的支持率为10%。 那怎么来看泽穆尔的竞选主张？法国总统大选对于中法关系可能会有哪些影响？泽穆尔和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有哪些相似之处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应该说，尽管法国的大选还没有进入到正式的选举时刻，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从现在开始啊，已经进入了这个选举的节奏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期，法国政坛呢，各党开始逐渐的要形成自己的竞选主张，而且呢要纷纷的去拉拢选民。在这个背景下呢，泽穆尔的出现呢，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近些年来啊，这个法国社会的这种求变的这种诉求啊，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啊。尽管我们知道，在上一次大选中，以马克龙为代表的这种改革派啊，似乎是占了上风，而且也入主了这个爱丽舍宫。但是应该说，马克龙在执政的这些年中啊，尤其是在内政改革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应该说，之前的法国社会求改变的诉求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泽穆尔的出现呢，实际上就进一步代表了法国社会啊，仍然很强烈的这种所谓改革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呢，泽穆尔到目前为止呢，他又是一个带有更多的极端和民粹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出现。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反映出啊，在战后以来啊，就长期有着比较深厚的这种极端和民粹传统的法国政坛之前的主要代表，比如说马尼亚勒庞所代表的这个极右翼政党，他这些年来啊，实际上已经多多少少啊向主流派啊靠拢，所以他的之前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主张呢，现在一定程度上呢被泽穆尔给接过去了，然后加以利用。 我们也看到哈，现在有人称这个泽穆尔是法国版的特朗普。您认为这个泽穆尔哈，他跟这个特朗普是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其实把这个一些政治人物啊和美国特朗普做联系和比较，应该说泽穆尔不是第一个啊。我想这个其实后面代表着一种现在西方政治啊民粹主义泛滥的这样一些基本特点啊。这个特点呢，就是民众呢由于对主流政治啊，尤其对这个政治精英的失望，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他们把这个改革啊求变的这种诉求啊寄托在没有多少官僚政治背景，而且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主流政治，甚至是反建制的这样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啊。我觉得这个在泽穆尔身上呢也得到了这个集中的体现。对于这些之前游离于这个主流政治之外的然后现在呢想通过民众的这种求变诉求啊进入政坛的人物来说呢，一方面呢他们 较少的政治负担啊，他们较少的一些政治经历呢，在初期呢可能会成为他们吸引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知道他会迎合民众说在游离主流政治之外，所以呢他就没有多少官僚习气，而且呢他不会是以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来延续法国的政治。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毕竟啊，这个无论是法国的选举还是其他国家的这个西方式的选举啊，它最终呢它是要靠这个选票的多少来说话的。换句话说呢，泽穆尔这样的政治人物，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由于他的这个相对特立独行的这样言行，也包括他的政治身份啊，可以吸引一部分民众，但是随着这个选举进程的推进啊，他身上的一些这个劣势啊也可能会暴露出来。 目前的这些候选人当中，哪位最有可能成为下届法国的总统？然后法国总统大选对中法关系可能有哪些影响呢？ 尽管我们看现在的民调来判断接下来的选举的进程还为时尚早，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格局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就如同上一次竞选一样，就是最后呢是以中间派代表自居的马克龙和以极右翼代表的这个勒庞最终进入了这个两轮投票。我觉得今年至少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仍然是这个格局啊。尽管泽穆尔呢现在似乎扮演了一个搅局者的角色，但是呢我们考虑到他无论是在政治资源还是在组织上啊，他都缺乏和马克龙和勒庞较量的这个最终实力，所以呢他如果能走到最后的能够走到竞选最后投票的环节，应该说这个可能性呢不是很大。我想无论是谁啊，最终战胜对手能够入主下一届的这个法国政府，应该说对中法关系啊会产生影响，但是呢我想这个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谁啊未来当选了新的法国总统，其实他面对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和情况呢是相似的比如说法国呢他主要的精力呢仍然要放在内部改革上。我想这个对于新的法国领导人来说啊，如果认真的去理解和尊重中法关系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啊，同时认识到中法关系啊无论是在双边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我觉得更好的坚持和中国发展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再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来更好的体现他这个悠久的独立自主外交的传统，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都是更重要的命题。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差于预期，但是金融市场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一数字的影响。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如何来看待上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 如您所说，那么11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呢很差，仅新增了21万人，是今年内最差的一个月。这个数字呢远远不及预期的55万人。按照往常的经验呢，非农数字不及预期的话，往往会伴随着美元指数的走低以及黄金白银的上涨。但是上周五呢，尽管非农数字大幅不及预期，但是金融市场并没有出现刚才所说的那些变化。这主要是因为11月的就业数据，尽管说非农新增很差，但是有两方面的指标都出现了一个向好的变化。一方面呢是失业率和就业参与率。那失业率呢是降了0.4个百分点，然后劳动参与率呢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居民部门的就业意愿呢有所恢复，这应该跟我们上周提到的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消耗有关。后天晚上呢会公布美国的职位空缺的情况，在就业参与率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能看到职位空缺数的减少。第二个指标呢是时薪，随着就业参与率的提升，那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边际性的得到一个缓解，用工紧张的情况呢有所缓和，所以说这就导致名义时薪的增幅出现降低。11月份的环比时薪的增幅呢仅报0.3%，是今年3月份以后的一个新低。那么时薪的降低将会降低 美国内生性通胀的一个压力，有助于帮助美联储把加息的时间设定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后。那下周呢，美联储就将举办新一次的议息会议了，所以说现在的美联储官员已经进入了静默期，不会再发表公开讲话。最新的公开讲话呢是上周五，圣路易斯联储总裁布拉德称，希望在明年初就结束购债，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最早呢在春季就能够开始升息。但是呢，布拉德是美联储官员当中最鹰派的一个人，所以说美联储的动向呢还是只能等待下周的议息会议上才能揭晓。主持人。 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65，欧元对人民币报7.2051，英镑对人民币报8.4532，加元对人民币报4.9807，澳元对人民币报4.4805。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日本政府收紧入境防控政策以遏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攀升。岸田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从一个月前的56%上升到62%，89%的调查对象认可政府现行的疫情防控措施。 全球多地陆续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之后，岸田11月29日宣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入境，预期重新封国大约一个月。次日，日本报告国内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是一名同月28日抵达日本的纳米比亚外交官。 韩国交通部在昨天发表声明说，2022年年底前，韩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将增加到1000多个。韩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现有435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政府打算在今年内增加到730个，明年再增设300多个。 这个计划旨在满足消费者对于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不断增长的需求。韩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向市场供应450万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今年1月到10月，共计872000人次使用韩国高速公路充电桩，超过2020年全年的70万人次。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开拓新业务，韩国多家大型炼油企业已经在旗下部分加油站增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其中部分加油站安装快充充电桩，在30分钟内可以为一辆电动车充上80%的电量。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杨红、郑晨、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提醒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日到31日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来投票吧。 好，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